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了，今日林郑月娥呢，其实呢就本来的记者会呢就是回应呢，就其实不是戴耀廷的。 是公开场合来的。 公开场合是的。他出来他就 TikTok 的时候回应呢，其实就是讲紧这个防波堤设计的问题。那就说大家就不要凭一张相就去判断这个世界级的工程。樣喂，那坦白讲，我们又没什么机会坐船去到那里。 是咯，中国境内嚟噶， 系中国境内噶喎。航拍机，我估我都想问下嗰位航拍嗰个人，唔知系咪阿谭海邦咧个 friend 嚟 嘅，网友嚟嘅， 网友嚟嘅， 香港市民。 其实喺边度起飞咧？ 应该香港境内噶啦，我相信。 你境内起飞飞到去，如果唔系就可能坐架船喺个公海嗰度 附近嘅地方 放一个航拍机去到，先至影到喎。如果唔系都唔知喎。好啦，跟住就设计问题，大陆嘅呢个叫做大桥管理局就話呢個係設計問題，即係佢就嘲笑呢個香港人咧，哭笑不得啦，就話你哋都唔識嘢，係亂咁放係設計嚟嘅咁。 係好爛嘅，嗱呢個係不規則嘅擺放，係設計嘅一部分。 我啊真係完全唔信， 係世間少有。 Lulu 啊，真係。坦白講，你話設計嘅一部分亂咁擺放，如果你係要分散擺放嚟去減低嗰個嘅波浪嗰個影響嘅話，你都有個規劃㗎係嘛？ 係啊， 係冇理由而家咁樣。散收收，即係等於僆仔屙督尿，然後話俾你聽，喂，呢個藝術品嚟啊咁樣，跟住喺呢個 Art Central 叫你范國威去買佢啦，200万。 如果呢不規則嘅擺放係設計嘅一部分，咁呢個人工島要即係申請撥款去到立法會嗰陣時，嗰啲嘅預想圖、構想圖，政府請顧問公司俾錢去畫嗰啲 CG 圖咧，就應該係咁畫法，就唔係一個。即係有秩序、有規則嘅一個嘅預想圖，而家好明顯就係當市民、當我哋憑常理係去睇，再睇埋其他香港，你話台灣好、香港好、世界各地好、日本好嗰啲嘅防波堤，你就會知道 人人都冇呢設計嘅噃， 就知道而家呢個大橋管理局當我哋係白痴啦，講一啲佢自己都唔信嘅説話喎，係。 唔係嗱，我覺得係嚴肅去追究啊呢樣嘢，就立法會嗰個嘅事務委員會就要傳召佢哋上嚟解話㗎啦， 係。 我覺得要他哋直情係 exactly 用翻呢個管理局，佢係一個負責人嘅發言嚟㗎，係嘛？係用翻佢呢句咁樣嘅講法去質問香港負責大橋工程嘅人，究竟係定唔係 ？Yes or no 得㗎啦。 係啦， 係咪設計？ 我就嗱，如果係設計嘅話咧，嗱，所有呢啲嘢記住啊，正常嚟講咧，一定係有文件嘅， 係 有 邊一份文件裏邊 係有設計圖嘅。嗱，如果你交唔出嘅話咧，就係公開地講大話。是去推卸責任，這個是可大可小， 給 你本來是監管不力，給你是施工失誤，給你是發生了一些緊急事故的情況之下是去沒有做補救呢，是更加嚴重 的，這個是瀆職行為， 是啊， 如果用習近平的標準可以拉去斬頭的，應該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說一定要問清楚香港這邊，如果是的話麻煩你交個圖出來，標示到話給我們聽，那些不規則地分散在海床或者 海上面的呢啲咁樣嘅弱波石，究竟 A 嗰嚿喺個圖裏邊喺邊度出現咧 ？B 嗰嚿，如果你話設計啊嘛，咁你應該係 destiny 嚟咗一個位擺落去噶啦。好啦，咁我就想問你啦，嗰扎裏邊你由如果係八十嚿嘅，你就 name 曬啲八十個 number one、number two、number three 喺個設計圖裏邊，究竟標示嗰個位係對應翻而家航拍見到嗰個位？ 係啦， 我批個頭俾你坐。如果你找到出嚟嘅话， 嗱我就入咗文件噶啦，我入咗文件就要求喺下个礼拜三嘅立法会嘅大会咧，就提出一个紧急嘅质询嘅，就要求房屋即系运房局啊、运输及房屋局嘅局长咧，系去到立法会嗰度咧，系去解话，要有一个适切嘅解话，就系头先你讲啦，呢个系咪一个设计嘅一部分？ 政府知唔知？ 嗱， 知嘅有啲乜嘢補救措施？如果唔知嘅，點解唔知？嗱，因為點而家係越嚟越多知呢個披露。嗱，阿譚海邦有做佢功課，除咗係前日佢係其中一個最早將呢個香港市民作為網友用航白 K 白咗出嚟嘅呢個東西應該西邊啊。西邊的人工島是有防波石或者叫弱波石是被沖散之外呢，譚海邦就用 Google Earth， 不是 Google Map， 是 Google Earth， 就有一些高清的人造衛星圖，就在昨天就再找得到呢，就是東面的人工島，就是兩邊，就是近大陸那邊的人工島呢，同樣地在個人工島的某一邊都是有這個弱波石或者防波石的堤呢，是缺堤的。 哦， 是即是崩塌的， 所以就是設計了。因為兩個都一樣。 還有其他媒體，今天多過一張報紙的媒體呢又找了原設計圖出來，又是證明了現在這個大橋人工島，即是這個Bridge Authority 那個大橋管理局是在說謊的，就是設計圖的預想圖裡面呢是有些資料顯示呢，這些防波堤的高度呢是應該是去到那個人工島的旁邊的，就不是現在這樣的，因為現在是塌卸了嘛，所以沉了落水底才露出了那個人工島的主結構出來。 那 麻煩你又要交這些設計圖出來，這全部應該是有曬 有 曬圖的， 有 資料是施工嘛，如果你說有施工的話，你怎樣你要找工人去幫你去執行的嘛。 我懷疑現在哭笑不得那個是陳凡。你想想，如果他附和呢個大橋管理局的呢個咁嘅立場，香港就死得噶啦。即係話以後咧啲豆腐渣工程咧就會全部咧就會隱藏，同埋咧係唔會公布嘅。如果他不附和的話咧，咁啊大陸佬老土啦。即係話揭露大陸佬嘅大橋管理局係講大話。咁樣嘅話就要向呢個紀委啊，按照內地 中紀委啊， 係啦，我懷疑會唔會牽涉到貪腐行為咧？ 貪腐行為 會唔會牽涉到瀆職行為咧？咁我覺得就應該由陳凡具名去舉報呢個大橋管理局。嗱，我哋唔係要，我哋相信習近平係整治呢個共產黨嘅決心嘅，亦都相信呢個監察制度咧，即係喺呢個兩會之後咧，呢個新嘅監察制度咧，我覺得係咧係好嘢嚟嘅。我哋而家就測試下佢。 係啊，嗱，今次呢件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防波堤塌石揭示咗，因為呢啲係跨境基建。是共同管理，仲有啊，特区政府我哋俾咗成40%+嘅建造費用噶，雖然係三分，即係香港、珠海同埋呢個澳門啊嘛，係咪？但係我哋嗰部分係40%+噶，唔係33%，唔係100%，除三咁簡單嘅，我哋係多嘅咁樣。但係當出咗事嘅話，係需要交代，係需要解釋，係需要去執行一啲叫做補救措施嗰陣時，那個應該被問責嘅就擁咗去呢個嘅大橋管理局，而呢個大橋管理局冇做到佢應該有嘅 嗱，除咗要證 明功能喎， 係咪設計之外咧，你都要追問。究竟香港呢边几时知道？有冇通报？我觉得好清楚。如果系嘅话，日后通车之后，呢条桥嘅安全隐患咧，真系大家自己谂清楚。 我哋批评林郑就去不断咁样对啊戴耀廷穷追猛打。 喂，大佬呢啲关乎人命 嘅，就系上个礼拜林郑就系有去到参观噶嘛？ 佢巡 视喺佢面前啊， 就已经散开了， 就系塌紧噶。喂，林郑系咪盲噶？林郑有冇常理噶？佢睇得到啲防波堤，以为同我去到呢个万怡水库睇嗰啲防波堤点解唔同嘅？ 佢就系话好感动啊！ 佢话世界级添啊！佢话 好感动， 呢个真系世界级， 世界级啊！咁嘅设计， 喂，咪咁嘅系咪讲紧反话咧？系 你问我全世界的而且确系。世界級的，我覺得全世界的防波堤都不是這樣的設計，是胡亂突發地這樣散布在這個海面，是吧？你問我這個直接是世紀工程，是吧？所以就很簡單，你以為香港這一制只要我們不要民主，願意 surrender， 好像以前英國佬那樣放棄我們追求民主的權利，就可以安居樂業，然後社會一路繁榮穩定，這個是獅子山下一代到今日仍然盲目迷信嘅嘢，而家我话俾你听，冇民主嘅监督，你见到晒所有呢啲嘅苗头啊，就系成个制度崩塌啊，成个香港嘅信任工程里边嘅可信，呢个制度嘅崩塌。因为你内地如果习近平大陆真系咁好嘅，就唔使冒住生命危险去整党啦，系嘛？每日有几多共产党嘅官员自杀啊？如果大陆呢个共产党嘅体制， 那個管治的質素是那麼高的話，就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啦。好了，現在你就是隻眼開隻眼閉，連這些東西一路一路呢就融合了。融合到什麼呢？你條鐵路要跟它接軌，你用它系統啦，然後用這個南車四方的車廂啦。好了，跟著出事之後，你就發個新聞稿，夜晚黑就說叫做車輪離開路軌事件，即是出軌啦。好了，用文字這些這樣的藝術，虛偽的藝，用文字藝術來巧立名目， 他想淡化那個嚴重性， 是只是說現在就說是那條 出軌， 那條路軌的那個承托那一塊，那個工字鐵離 開了， 那個有問題。那我想問一下，你又未做 investigation， 你怎麼知道是那個承托工字鐵的問題，而不是那個車廂，不是那個火車有問題呢？正常你是不是應該有个独立的调查，交了报告你才是这样讲吧，是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是不是为了要保障这个中车南车四方的相遇，就等于元水事件一样，而将个责任怼了去条路轨那里呢？ 是的，为什么要离开个车辘？ 是的， 讲这些事情真的很搞笑的。 所以我就说你令到香港人之所以没有信心，就是当你越来越个政府，你以为今天我赖着共产党走去揼呢個戴耀廷，你以為就係局限喺揼戴耀廷嗰度，其實唔係嘅。任何呢啲政治動作，我哋有一個 terms 叫做 spillover 嘅 effect， 外溢效應。佢係會令到香港人對成個政府 as 一個有公信力嘅政府嘅信心下降嘅，下降到某一個地步咧，就算你冇錯都好，啲市民覺得你有嘢隱瞞。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噶啦，係咪？將來慢慢個法治制度崩潰，選舉制度崩潰。當你的 DQ 主任是可以律政司和特首躲在背後操控的 DQ 主任去給某些人參選，剝奪某些人的政治權利的時候，香港人就連過去由85年開始的選舉制度所建立的信任都沒有了。 是啊，個社會機理是沉淪得很快的， 一路沉淪。好了，你不讓周庭參選我都說過，將來你會不會印好了票箱，好像俄羅斯選舉那樣一路喺度吸印仔，然後擺落去個票箱嗰度咧，嗰啲選舉主任。 大家要記住，真係好嚴肅。雖然我哋經常講到真係差唔多係覺得係大家都聽過好多嚇，但係點解要有一個嘅即係民主問責嘅制度？點解唔贊成專權嘅政府？就係政治同民生係真係扣連埋一齊啊嘛！當個政府不受到制衡，當專權嘅政府要搞一言堂，就唔係解決嘅，即係人民提出嘅問題，社會上面深層次嘅矛盾係去解決嗰啲提出問題嘅人，就係乜嘢？就係而家。呢種咁樣，你話港珠澳大橋又好，呢、这個高鐵超支延誤又好，就係謀咗你香港人嘅財，仲要害埋命啊！係謀財害命啊！唔係嚴重啊！你睇一睇，我哋用咁即係天文數字起嘅香港有史以嚟最昂貴嘅鐵路工程，但係落得個下場就係點樣？落得個下場就係試車第三日就出軌。 咪咯，呢個就 你睇一睇啦。呢個仲唔係謀財害命？ 佢唔係出軌，叫做車輪離開路軌事件。 你睇一睇回歸20年，我哋嘅公務工程嗰個嘅水平可以倒退到呢個咁樣咁惡劣嘅情況，係真係同大陸睇齊，係好恐怖嘅。嗱，香港人問一問自己，你睇到而家咁樣即係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嚇有咁樣嘅防波堤塌卸，你睇得到高鐵咁樣，你問一問自己，你仲有冇對呢個工程係有信心？ 嗱，我覺得施工總會有各種各樣嘅意外事件預測唔到。香港人而家最憂慮嘅唔係話施工嘅意外，或者係就算你話真係沖散咗都好，而係你嘅態度。 係 呢個係最緊要。我成日都話以前港英年代咧，永遠我哋係 problem solving 嘅，去解決問題。出咗事，講清楚個問題喺邊度。如果譬如蘭桂坊踩死人，觀龍樓塌嚟，你就揾包志金好，胡法官好，就去獨立調查。真係獨立調查，我講緊，包括你只要比對佢1998年發生嘅中庭耀事件同今日戴耀廷事件，兩個都係港大嘅學者，你一睇已經知道呢20年嚟香港嘅倒退嘅速度係匪夷所思。 你睇下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啱啱投入服務嘅呢個赤鱲角機場運作之初，運作混亂啊，都要調查。 兩個獨立調查。 香港第二把交椅嘅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都要上身。你睇一睇今時今日，你睇下而家嗰個大橋管理局走出嚟當香港人白痴嗰啲咁樣推卸責任嘅講法，你就會知道而家惡劣得幾緊要。 同埋超支1000億，我話俾你聽，係從來冇人上身。當日我記得中事員仲出嚟講，就係話呢個嘅新機場啟用係 teething problem， 係嘛？係只不過係咩？結果就係成個空運癱瘓啊嘛。 行李攞唔到嘛。跟住係兩個獨立調查，立法會有獨立調查，政府有獨立調查。沙士亦都係立法會有立法會嘅報告，政府有委任獨立嘅調查報告，係咪？結果楊永強自己辭職，因為咩啊？只不過因為喺個封煙節目裏邊有一個嘅沙士受難嘅家屬，然後話俾佢聽你厚顏無恥四個字。你問我楊永強呢啲而家叫做風高兩節啊，真係。你睇今日陳凡呢啲咁嘅官， 係啊， 係嘛？ 講都唔識講啊，直情 係。佢係用耍立法會議員為樂為榮，我成日都講你。保守不要緊，但你作為專業一個官員，你要專業地去將一件事話清楚俾人聽，然後做得不啱的你要承認，而不是喺度隱瞞，喺度耍走啲議員。 我哋唔係要話呢高官人頭落地，特別係問責官員，咁跟住我哋好開心解決問題，唔係咁嘅意思啊！而係高官問責點解要請辭，就係話要立咗個好重要嘅先例，或者係立咗個例子，咁後來者其他嘅政府官員去執行佢嘅職務或者做工作嗰陣時候，就要醒醒定定去避免出現咗呢啲嘅錯誤啊嘛！呢個先係重要，呢個先係關鍵，呢個先係爭議啊！點解我哋要高官問責制呢個制度就係咁解啊？ 我想問林鄭啊，其實。你覺得戴耀廷在台灣發表的言論咁重要，兩次出嚟呢個回應，巴士十九條命，個獨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咧， 係冇曬影啦， 啊， 係啊， 農曆新年前。 對上一次佢走出嚟譴責乜嘢啊？譴責大家記唔記得喺教育學院嗰度有啲學生擺兩張 拉 banner 話諷刺蔡若蓮嘅仔自殺喪子之痛類似嗰啲啊，冇噶啦！期間發生嗰啲所有即係所有嗰啲重要嘅民生事故嗰啲，你有冇見得到我哋嘅特首走出嚟講嘢？ 係咩？ 係冇啊！ 佢出嚟 defend 就會，我話俾你聽，你正常嘅態度，你未搞清楚件事出嚟，你講乜嘢啊？究竟呢個大橋係設計啦？而家有三個講法，第一設計呢個係大橋管理局嘅講法，第二。就係、是、一般嘅輿論，甚至係工程界嘅人士就話咧，係俾海浪沖散咗，係嘛？第三就係呢個咧，就唔關海浪事，亦都唔係設計嘅問題，係施工嗰陣時嘅失誤。 嗯， 好啊，我想問下你，係三樣嘢，點解你叫人唔好憑一張圖去判斷咧？我哋朋友又何來從何有資料？係只不過多謝呢個網友嘅航拍就話俾你聽。係咪？我哋又從何上有資料知道？你作為特首，你話俾我聽，呢個係咪設計？就係咁簡單啫。我想只係問一個問題， 同埋要交代啊！而家就話政府即係呢個大橋管理局係喺今年嘅二月嗰陣時係順利通過咗驗收啊，係根據咩標準啊？ 驗收咗㗎啦，已經係 係根據咩標準去驗收啊？嚇，係咪貨不對版啊？咩話？ 呢個驗收過程， 佢係講緊呢個嘅管理局㗎，係咁佢就要解釋。港方的路政署是有代表是做这个大桥管理局的副局长的、 哦、 所以港方是有参与的，为什么我要在大会立法会大会是要求这个运防局走出来，就是不该运防局都应该要参与，不是只是给钱起源的嘛，是不是那个大桥管理局就是说一个共同管理是要有在人事任命的安排上面呢是有某一个形式的一个参与的嘛，所以你就要问责咯，所以你就要负责咯， 所以好簡單，香港政府抌咗成幾千億，超支都成千億啦。而家究竟我睇下你係咪比內地嘅官場更卑劣、更奴才？嗱，我唔信習近平會容忍呢啲咁嘅嘢啊！如果你話豆腐渣工程，仲要係港珠澳大橋，我絕對唔信噶。所以到今日政府都冇一個説法，講下好笑噶。喂，大佬，大橋工程呢壇嘢已經揭發咗幾日噶啦噃。不是話昨日揭發的事嚟，今日特首出嚟講咩嘢？唔好用一張圖去做判斷。好啦，咁我想問你，我哋市民就見到一張圖啫。你政府有曬所有圖則，你而家話俾我聽一個，只可以問你 yes or no， 呢個係咪大橋嘅設計？ 政府， 我唔需要你解答其他問題。 大陸政府好，佢哋之前好 proud of 呢一個噶。 係啊， 世間罕有一個世界級，因為個長度嘛，橋嘅長度啊嘛，係咪？呢件事遲早係會擦出國際噶。 一定我話俾你聽， 係會曝光，係 會成為 出口噶。 新機場嗰陣時，我做記者，之所以越揭越多係咩呢？就係、是、當佢變成一個大家對佢印象變差，佢就係一個不斷俾人去發揾錯處嘅一個工程項目嗰陣時咧、就成個機場管理局嘅形象就毀噶。而家大橋管理局嘅形象已經變成笑片噶啦，一講就係話啊，仲喺度嘲笑香港人。大佬唔去認真去處理，仲喺度嘲笑香港人話係設計喎，已經毀咗㗎啦！大橋管理局，我話俾你聽，連帶喺大橋管理局裏邊嘅香港官員都一齊撲街，攬住一齊炒㗎。而家攬炒 港珠澳大橋幾多醜聞？ 攬炒的。 17年發生什麼事？17年不是說那些混凝土驗收29次那麼多，29次那麼多，或者是去那些標準造假嘛， 還有工業意外， 大量的工業意外嘛，啊，我們建制派保皇黨通過了一些或者否決了一些議案，就說不需要擺救生員在那個施工的位置那裡，避免這些工人墮海而會喪失生命嘛，是一次又一次的醜聞，啊，所以如果大橋管理局知道社會上面特區社會上面很多人是關注的話，為什麼不會醒醒定定呢？這樣這 些, 是喂 這, 些這些心態其實是很惡劣的。 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字 arrogant。你看到大橋管理局那條粉腸出來說就是 arrogant， 就是你香港人懂什麼， 就是 你吹得我帳嗎？這樣你懂什麼心態 設計，就是這樣，所以我就說你不興，為什麼你會不興呢？以前英國佬年代如果青馬橋的施工出了意外，會不會是這樣說話？ 97年那時時科大興建不是超支的，一樣是做調查的，是很重要， 是不是97年，是91年，啊， 91年不是97年前，我不是說91年，要記住是科大，啊， 吳明鑫過身之前就是要追查這個科大超支，吳家偉怎樣起一個勞斯萊斯的泳池和校長的居所，是要將中士元當時科大的校監是擺上去立法會那裡去質問。大佬，呢個係1991年，大家 你諗下，我 講緊嘅唔係天方夜譚嚟嘅，呢個 係我哋 係我哋親身經歷過嘅，係當時吳明鑫仲未過身啊， 記住呢件事㗎，係 仲未過身啊！你我想問一下大家記唔記得呢十年嚟所有嘅重大失誤裏邊，包括公屋輪候越嚟越長，去到五年，包括私人樓宇嗰個嘅失控，包括工程超支嘅失控，包括官商鄉黑。等等等等，所有政策的失誤，有沒有進行一個調查？有沒有進行過紀律的聆訊？我不是說意外，不是南丫島那種，而是這種政策上的失誤，是吧？區議會審計處已經出了聲，說建制派怎樣左袋袋右袋，有沒有 follow up？ 有沒有 follow up？ 19條人命，巴士意外，當日做曬 show 啦，你班友，有沒有 follow up？ 結果只是去迫害工會。你看到現在就香港的施政質素就是這樣，整個政府什麼都不做，是什麼呢？挑動社會的內部矛盾。你說梁振英厲害，林鄭月娥更厲害，環保人士就令到那些小孩住劏房，這麼無恥的說話都說得出，事後又說別人歪曲的意思，我真的看不到， 不認啊，講了不認 的，你歪曲戴耀廷的就很清楚，但是你當日在論壇發言裡面沒有人歪曲你意思的，你的意思的而且確是這樣，結果被人砌的時候就說別人傳媒歪曲你意思。好啦，到戴耀廷话你歪曲佢意思嗰阵时候，你出嚟开对记者再砌多佢一镬， 讲多一次添， 再讲多一次话你鼓吹港独， 继续踩， 即系话嗰个人你话佢强奸非礼，同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佢已经否认咗啦。然后你而家再出嚟话佢衰十一，话佢系呢个同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一模一样，人哋已经否认咗冇咁嘅事啦，亦都话唔支持啦，系咪？咁你仲想点咧？你究竟 end game 系想点咧？我想问一下，系咪？所以我就话呢，這个。是一個香港特區政府崩壞的一個先兆，一個很清楚的一件事，是主動參與用這麼卑劣的手法去對付一個大學的知識分子。 特首就是 mastermind， 是啊，而特首竟然是這件事的 mastermind。 你想想以前 even 去到董建華最衰的時候，2003年50萬人上街，大家都不覺得董建華只是一個廢人，大家不覺得他 evil。 我覺得從政的人呢，你廢你保守不要緊，我都說了以前九十年代建制派一樣很保守，曾鈺成好，但你看到曾鈺成他不是一個 evil 的人，他是一個保守的人。 evil 的人是什麼呢？永遠在這裡用一些的陰謀，用一些的詭計去陷害人，是嗎？在立法會宣誓裡面，你看到曾鈺成是比長毛這樣宣誓，到而家就變成一個陷害，一個陷阱。呢啲就係 evil， 我話俾你聽。如果當個政府帶頭係做 evil 嘅事嗰陣時咧，其實呢個政府係冇得救嘅。希望大家聽日七點鐘出席呢個捍衞香港嘅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嘅集會。七點鐘喺立法會嘅示威區，即係我哋叫帆煲底。如果你喺行人天橋出地鐵站咧，喺過天橋嘅話咧，落咗去之後咧，一路向住海皮行。咁咧就會見到立法會個入口，咁你就會見到兩檔嘅，聽日可能有一檔叫做香港民族陣線，我唔知有幾多人啦，佢就喺個迴旋處嗰度嘅應該。咁入邊咧，係啦，入邊咧就係呢個民陣嘅集會嘅地方啦。咁集時間差唔多，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